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脏难听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伯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带您走进北大相声空间，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咱们听着相声开始全新的一天。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也是一对年轻有为的相声演员，也是创作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逗哏刘颖也是李金斗老师的徒弟，来，我们掌声欢迎刘颖。为刘颖捧哏的呢是浩南，是李建华老师的高徒。来，掌声有请两位为大家带来出谋划策。 您别误会，我不是台球运动员，更不是服务员。这是我有一位开策划包装公司的朋友说，只要我穿上这身时尚的衣服往台上这么一站，给您表演相声节目，您就能响起热烈的掌声。 哟，还真是。 哎，怎么样怎么样？ 还真灵。 鼓掌了吗？ 鼓掌了，鼓掌了。 我没听见啊。 那你听听， 你这是懂行啊？为什么观众一看你这衣服这么时尚，你今天肯说一新节目？ 对呀。 你今天表演什么？ 猜谜语。 哎，去 啊，猜谜语。 别猜了。 怎么了？ 这节目太老了，大家伙都听腻了。 不老啊。 你猜谜语就是你站这说一谜底，观众猜这谜面，观众猜谜底吗？ 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这听腻了，听腻了。 不是你知道我说什么内容吗？你就听腻了。 不是你说什么内容啊？ 听着，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你看，他都说了，你还没说完呢，人都说他都听过你一段，观众会60段死狗。你看， 我给你换一个， 你 说远瞧灯笼大，近瞧大 啊，你看破灯笼，他都说了。 你听腻了，你别老说这些老的，你来点新颖的、创新的。 那你来， 哎，我来，大家就爱听。 你说 说，远桥大胖子，近桥大胖子，胖子是胖子，躺在马路上， 这是 死胖子。你看， 我招你， 这新颖一点，你换一个，来新的，来新的。 那我说一个地理图， 出德尔门走青河沙河昌平去。这这么多年听腻了，再换一个。 报菜名， 红丸子、白丸子，这么多丸子，这么多年你不累啊？ 反正话， 腻了； 绕口令， 腻了； 你活着， 腻了。 我看你就活腻了。 哎、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话？什么怎么说话呢？照你这意思，猜谜语这节目没法演了。 不是，你演是可以演啊，得我给你包装，我给你出谋划策，呵，把这节目翻新一下，呈现给大家，大家伙认识你，你火了。我给你出点主意 哦，你出主意 好吧？比如说刚才你说这谜语就是你是一条死狗， 哎啊， 不是，这就是你就是一条死狗。 我说这猜谜语这死狗， 对，猜谜语这死狗，哎、你换一种表现形式嘛？ 什么表现形式？ 你不要用相声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那横不能我们用话剧吧？ 哎， 我们用话剧吧？ 啊、哎，用话剧朗诵表现出来。 话剧 朗诵都讲究腔调啊！ 啊，这我知道 啊，你明白？ 你听着 啊。 这么说，您是话剧工作者？听出来了， 就这么说呀？ 这多好啊！这还高雅了？ 这怎么说呀？这个 我教你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哦，跟你走。 来来，话剧朗诵形式啊！ 啊， 先酝酿感情啊！ 啊，你倒说话呀！ 我这不是酝酿感情呢吗？ 再酝酿，观众睡着了。 高雅艺术不管观众睡不睡着， 什么演员呀、啊、这儿、 远看是条狗，近看它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原来是死狗。 你看你看他鼓掌了，他爱看呐， 爱看什么呀？ 多好啊！ 这里还有包袱吗？ 相声讲究包袱，这里有包袱吗？ 哦，还得叫包袱是吧？ 对了，您这太高雅了，高雅的都有点严肃了。你这样还不如使港台腔呢。 什么？ 港台腔都比这强？ 又改港台腔？港台？你看 没有改港台腔了？ 观众院看那娱乐节目，那主持人都带港台腔，用港台腔表现。 好， 港台腔怎么说？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哦、 港台腔不会吗？ 会， 就是我再给你表一个节目，你明白我的什么意思吗？ 哦、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给大家搞一搞， 搞一搞。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搞一搞谜，搞一搞猜谜。 什么叫猜谜嘞？ 猜谜就是谜语，我讲一个谜面，大家来猜谜底嘛。 哦，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先来搞了， 你先搞一搞， 搞一搞啊！ 啊，搞一搞。 说，安静安静，我们现在要搞了， 搞。 说远看是一条狗狗， 狗狗。 嗯，近看也是一条狗狗， 狗狗。 哎呀，打它也不走嘞，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好奇怪，好奇怪的。 那是为什么嘞？ 因为它是一条死狗狗。哇塞，我猜到了，耶！你看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鼓掌了吗？他们爱看这个。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讲究口齿清楚。您这说话还不利落呢，知道吗？要这么着还不如唱呢，唱都比这强。 哎哎、太好， 唱！ 你把这形式用演唱的表现出来。这演你演唱就一定要唱。你看现在的节目，人家火的明星一小姑娘歪戴一帽子，拿把吉他往这一上，唱歌还跑调，人火了。 啊，对啊，对啊。 你说多少年相声了？ 二十多年。 你火了吗？ 没有。 所以你要唱的形式表现这段，唱。 我也没学过作曲啊。 不用作曲啊，拿老歌套啊。 老歌？ 哎，你看刚才这段谜语，我觉得有一首歌《自由飞翔》就适合。 哎，这歌我会唱。 咱俩合作给大家唱一段片段。 啊，行， 好不好？来啊，《自由飞翔》啊，凤凰传奇啊。 Yo yo, come on, baby go. Yo yo, 远处的什么我也不明白，什么放清波， 唱。 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 啊、行， 就这段 适合这个。 这怎么往里加呀？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你跟着我走啊。 跟着 我唱第一句领着你 啊, 啊 来来来啊， 哟哟 Come on baby go 哟，我们这个谜语是难以琢磨，由这个胖子给大家说一说。哟哟，远处一看它是一条狗，近处一看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原来是哟哟死狗。Come on, baby go！ 行行了，你别 come on, baby go 了 啊，多好啊！ 是是，好是好，您这歌过时了。 你说什么？ 歌过时了？ 哦，不流行了， 不流行了。 那什么流行啊？ 现在魔术流行。 什么 魔术？ 加进来， 猜谜语里加魔术。 哎，多好，加魔术， 我也不会呀、 啊。我教你啊。 你会啊？ 魔术基本的手彩，我教你、啊。你看我这手上，什么也没有吧？ 对啊。 啊，你看着，注意啊。 啊， 这是什么？ 手指头。 哎，废话。我能不知道手指头吗？ 哦， 这是一。 哦，一， 你数三下，我能把它变没了。 嚯， 数 一二三， 你这边出来了。这就是魔术 啊、您能一变二， 对， 您还能二变一， 没错， 够二的。 你怎么说话呢？ 不是，那你说怎么 新颖？一定要它这个新颖，知道吗？ 啊， 不单你这个节目里加魔术，你还要加这个杂技。 杂技 过去讲究魔术杂技不分家呀， 是有这么说的。 过去传统杂技节目，那演员一上来，那个感觉你还记得吗？ 哎，有这个。 来来来，咱俩用，把它加进来。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来来来，啊啊啊啊啊！ 观众鼓掌了，都好， 魔术 哗的一来，没想到。 你还别说，这个哑剧演的真不错。 对， 什么哑剧？这相声。 相声，这里有语言吗？叫相声。 哦，对，把这事儿忘了。 什么演员这是？ 是，还得要语言是吧？ 多新鲜！ 相声语言的艺术。 你别急，你别急，你这不 能不急吗？ 我这不是打算包装你吗？你别急，你别急， 不能这么胡改、啊。 哎，不，你刚才对我给你这个设计的不满意？ 不满意，不满意。 那没关系 啊， 接下来我使使劲。 你要干嘛？ 我给你出点馊主意。 哎，对， 不，我给你出点好主意。 好主意。 接下来我给你创意一个，让你这个节目集音乐、舞蹈、魔术、说唱为一体的全方位包装的猜谜语。观众爱看， 又拿老歌套 老歌。你分谁的老歌啊？ 谁的呀？ 你找一国际巨星的老歌。 谁呀、啊？ 杰克逊。 谁？ 杰克逊。 哎，你把杰克逊请上来，跟你站这儿说一句猜，说一段猜谜语，那就火了，你出名了。 啊、对， 是不是？ 对对， 好不好？ 好。 这待会儿呢，我怎么设计你，你就跟着我来配合我。我怎么唱，你怎么唱；我怎么跳，你怎么跳。 啊，这我 行，好不好？ 啊、 这节目得需要道具，来，给我们点道具。 怎么还有道具呀、啊？ 不 新鲜！ 来，杰克逊，他得戴帽子。你看一戴上，咔，这杰克逊来了吧？杰克逊是不是？不单是这杰克逊，我们还得需要点音乐 啊、 ，music。 我就怕听这句话。 太精彩了！ 今天啊，我们北大的师生朋友算是来着了，因为是我们的开箱演出哈。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多听一些咱们独具北京韵味的一些节目。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张映华老师，给您娓娓道来一段《什刹海的传说》。伴奏是三弦王子马小祥，来，映华老师， 马小祥老师，有请。 可是个大财主，据说他家有个聚宝盆，需要多少钱就能变出来多少钱，所以大臣们说修京城就得跟他要钱。到底找到了没有啊？嗨，别提了，他们找的这个沈万三呐，是个同名的老百姓，说这个沈万三身穿破布衫，满脸的紫泥呀、啊，他是瘦的可怜。说上官呢，我的家早已就倾家荡了产案。住口！你是有银子装穷，满嘴胡编。你敢抗旨不遵？来人呐！先打他200匹鞭，然后在游街示众3天，完了事儿再压着他全城到处转。哼，不交出银子来，这事儿不算完。沈万三被押到地安门外，他迷迷糊糊的就摔倒在街前。张岩说：哎，你少来这套，别跟我装蒜，看来要是不打你呀、啊，你的银子是舍不得往外搬。来人呐，给我狠狠的打！士兵们鞭如雨点。慢，这时候走来位老者，是鹤发童颜。这位老者他是谁呀？敢把官兵来冒犯，来者可不是凡人，是一位老神仙。他要指明那埋银子的地点，老神仙来打救这个倒霉的沈万三。老者说：哎，你们不要打，来不要打，打坏他甭想找到钱。沈万三他本是个半仙之体，能指明埋银的地点在哪边。我说 万三呐、啊，你醒醒吧，来醒醒吧，缓缓去抽我一袋烟。沈万三把老头的烟袋撂在地上，说大伯呀、啊，看来没钱，我的命就要完。哎，完不了，你来看。那财神爷在你的头顶转，你倒下的地方，嘿嘿，这里就有钱。说完话，一阵清风，老者不见。士兵们乒乓乓敲镐齐下挖得欢，整挖出一大窖银子，有48万两，接茬儿又赚了十几天。沈万三哪里跌倒就挖下去，那个地方就能挖出很多钱。前后挖了整十窖，把修成的银子凑齐全。从此后，这10个大坑可就没人管了，慢慢的坑里就水满满，人们称它石窖海，后来改名叫石岔海，两旁就叫那积水潭。沈万三撂在地上的烟袋他可没放正，变成了烟袋斜街，在鼓楼前。这就是什刹海传说的一个小段，流传至今有500年。至于可信不可信，请你去问问那天上的老神仙。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争取精英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咱们接着四九城里听相声。我们接下来请出的这两位啊，真是很少说传统节目，今儿您算是听着了。我们掌声有请姜昆、戴志成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经典节目《窃剃头》。那当然了，听完了这段传统的，还有一段现代的，再请他们俩为您合说一段谈情说爱。 您紧张什么呀？ 这个传统相声啊，咱们这一代人呢底子太薄。 哦，还年轻一点。 哇，都得从头学。 那当然了。 今天咱们学的这叫传统相声。 这叫窃剃头。 窃剃头。 嗯， 咱们就是按照咱们怎么学的，咱们给大家伙演。 那当然了。 好不好 啊？ 这古人云呢。 啊。 古人云什么来着？古人云。 您上来就没有词儿啊？ 不是， 忘了。 我没有。他就这么他，你看那个传统相声开头，他都有那种小帽 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有点累赘 啊。 咱们不说这个，好不好？ 那您就直接来吧。 哎，这个常言道 啊， 常言道什么来着？常言道， 您就别拽了，直接说行不行？ 不拽。 哎， 咱们呀，这个直奔主题。 对， 书归正传， 没错。 啊，这个俗话说，这俗话说什么来着？这玩意儿，这个啊， 朋友们啊。您听姜昆这多大胆子，一句不会您就敢说呀。 想起来了 啊， 俗话说呀，叫做买什么卖什么，干什么吆喝什么。 哎，这两句有这老话 啊。 您还别说，这两句说的是很有道理。 有道理。 当然了， 让我说这两句话没什么道理。 怎么没道理啊？ 买什么卖什么。 对呀， 想买什么就有卖什么。 老话都这么说呀，有买就有卖。 那俗话说，花钱买教训，有卖教训的吗？收来给来15块钱教训啊。 对，没有。 没有。 您想买教训，您得自己折腾。 这句话就没道理啊。 我后边这句可有道理。 哪句？ 干什么的吆喝什么。 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 没错。 有干什么不吆喝的没有？ 没有。 小偷。 小 干小偷有吆喝的吗？ 啊 啊，大庭广众之下站着一位，诸位注意，诸位注意啊！我是小偷，把兜里钱包给我拿出来，我可要下手。 等等吧，您这不是小偷，您这明抢。 所以你这话就没道理。 这您有点抬杠。您说的小偷他不算行业 哦， 我说的是有买有卖的，是行业，他就得吆喝， 就是讲究的是买卖。 哎， 咱们老北京。过去是买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哎，商贾之地， 哎，除去做官为宦的 啊， 在街上您一看，嚯，啊，卑躬的卖剑的， 哦， 卖米的卖面，卖柴的卖炭，卖针的卖线的，卖葱的卖蒜的，啊，卖鸡的卖蛋的，卖菜的卖饭的，卖油盐酱醋，还有卖地雷炸弹的， 不是没有 啊， 军火都卖。哎，您看刚才说的这有买有卖的，这可都得吆喝。 嗯，可是有的这个行当。不见得都吆喝。 什么行当？ 服务行业。 哦，服务行业不吆喝 啊。 啊， 你像那个浴室、 洗澡堂子， 哎，你说那吆喝吗？ 哦，那不吆喝。 修脚的， 哦， 摇煤球的， 哎呦， 啊，还有那理发的， 这理发的不能吆喝吗？ 你多的看见理发馆门口站俩伙计，拿着手巾在那招呼，哎，快点来，快点坐啊，刀快水热，一秃了一个，你说有这样的？ 坐啊。谁敢进来屠宰场啊？是怎么着？ 是不是？ 哦，看来这理发的是不能吆喝。 哎，人家这理发的，其实它有那么个标志。 什么标志？ 你看有一个这个灯， 哦， 红白转着的。 哎，那一看就是理发店。 哎，这是招牌。 哦， 现在这理发店，你说多棒？ 是啊。 啊，你看装修的也好，霓虹灯 漂亮 啊，大招牌，大人像。 嗯， 你进门去以后，嚯，你看看。挂着各种各样的头型，坐在那块儿，等座的时候有杂志， 没错， 理发的时候前面有电视，耳边有音乐， 这环境透着这么舒适， 年轻的理发员也漂亮， 嗯 啊，工作服也干净，拿着电推子在脑袋上一边推一边哼着歌，哎，很符合他的那个身份。 哎，他哼什么呀？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不是，你等着，您瞧瞧，这位苦大仇深呢 啊。 您的旋律啊还可以，但这词儿不行。您想娘子军啊，向前进，向前进，这整着小坦克车怎么着啊？ 不过他哼这歌啊。啊，他哼那歌比那个男立法员哼那歌好。 这男的哼什么呀？ 在那拿着刀子准备刮脸。嗯，当当当当当当的，当 街当当。走走走走走走。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不是这更不行了， 是不是 啊？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窃剃头， 嗯嗯， 讲的不是这种理发店， 哦，不是现代的 啊，是那种个体的。 嗯， 过去大街上挑着那个挑子。 哎，过去这个我还见过 啊， 那是挑着挑着走街串巷找买卖， 挑着挑着， 嗯， 一头是个小柜子， 没错， 里边装的家伙事， 嗯， 有一个小板凳，上面有镜子， 对， 这边挑着个炉子， 嗯， 炉子上面有个铜洗脸盆， 是这样， 哎，一边走吧，一边打着换头。 哎，什么叫换头啊？ 这个换头是个金属器皿， 哦哦， 像个大镊子似的， 哦，那形状， 拿个铜棍 啊， 在这中间一伸。当发出了响声招来顾客， 这就叫换头 啊！有时候也小吆喝着， 嗯， 当谁提儿头，当谁提儿头， 您听见了吗？这时候谁剃头？ 嗯， 因为过去这个剃头的是河北的先生居多。 对， 嗯， 我们那个街坊 啊， 街坊有位二哥， 哦， 平常闲着没事儿， 怎么着？ 看不起人家先生。看不起人家这理发的师傅， 哎呦， 这个乡下人他都看不起。 是啊， 所以他没事他跟人家起哄。 他怎么起哄啊？ 人家当他马上张嘴，谁知道、 啊、他给接上了。 人家师傅不乐意了， 可不吗？ 把挑子一放，小兄弟你是该说我们呀你啊、 嗯、 啊，我们这是个买卖，你知道不？ 这二哥说什么了？ 二哥拿人开涮，哟，老爷子老爷子，感情您这是买卖呀？ 对呀、啊、 我知不道我 这就不像话，知不道您学人家口音干嘛呀？ 你知不道你就少打茬。 对呀、 啊、是不是？你看看我们怎么做生意，别耽误我们 啊， 行吗？ 二哥说什么了？ 哎呦呦呦，您看您一口一个生意，您一口一个买卖，您不就是一个剃头的吗？ 怎么说话呢？这是 剃头的怎么了？ 啊、 嗯，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人说的对，人这是手艺活啊。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不不，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哎，师傅这么着 啊， 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个，你看看是不是是个人就行啊。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 啊、 嗯、啊！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他抄起来了， 转身拿棍儿，他谁提儿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啊，中， 打谁提儿头？这声打远不？ 啊，打远。 当谁提头？这声正宗不？ 啊，那正宗。 当谁提头？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 嗯？ 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 嗯，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嗯， 没有无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知道吗？ 他拿人当咸菜了。 哎呀，老先生、 啊、 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啊，我剃头 啊。您剃头好嘞， 嗯， 你就请号吧。 好、哦、 来，老先生 啊， 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我往哪儿坐呀？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什么废话吗？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啊，我要个平头。 哦，左边分，右边分。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 呢？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啊！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啊？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哦 啊，推过几回。 是啊， 他会使这个推子 哦， 拿着推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真给人推上了 哦，还真会两下子。 啊、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捣鼓、啊？ 他气那师傅 哦，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您有什么口诀啊？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腿来腿去弄一嘴、 嗯、 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您往哪儿抖了 吗？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嗯， 这位剃头的， 嗯， 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哦， 把头低下了 啊、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 嗯，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还叨叨。 你看到没有、嗯、我这还有个口诀。 哦，还有口诀。 这是踢平头的口诀。 哦，什么口诀？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哦，睡着了。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嗯， 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这推的怎么样啊？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嗯， 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什么头啊？ 平头啊。 这是平头。 嗯，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光头，这 怎么改光头了？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 磨 我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对、 啊，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二哥，好，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 他还怨别人了，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多难看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就是啊，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跟 哎，真叫傻二哥？ 行了，我给你改改， 嗯， 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改光头，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得了 啊， 改就改吧， 改吧。 接茬就给推， 嗯，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 还叨叨。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还有口诀。 我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推半嘴， 半嘴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还是废话。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老先生刮刮脸不、嗯？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刮刮脸啊。 嗯， 老先生清号吧。 嗯，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我，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在边上杠着刀子。 嗯，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嗯， 就开始刮脸。 这二哥什么都敢照顾，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还叨叨。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啊， 还有口诀。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哎，这往哪儿甩呀、啊？ 刮着刮着脸， 嗯，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这位还好睡。 哎，二哥这刮的挺利索， 嗯， 没留神，刺儿， 怎么了？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啊！刮掉了一个，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 嗯， 二哥沉得住气， 怎么着？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叫人家， 老先生，醒醒！ 醒醒吧！ 老先生睁开眼了。 嗯， 你干什么呀？ 就是啊， 我跟你商量点事。 嗯，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这老先生一听，什么？ 嗯， 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先生，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 嗯 啊，一道杠俩星，我是成中外了，这玩意儿的。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呢？ 二哥说什么了？ 二哥说：“老先生，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消气。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了啊， 全刮了。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您这不什么模样 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的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行了，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别描了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的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还洗吗？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是 就这么一通折腾， 嗯， 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炼盆里的水 啊， 都快开了， 开了。 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是，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 嗯， 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呵， 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 您这也太热了。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了？ 单分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 啊？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怎么了？ 都涂了这第一层了。 去你的吧。婚姻是什么呀？ 婚姻就是一锅粥。 粥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 哦，知道 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老婆是什么呀？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 哦， 你老叫唤什么呀你？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那咸菜就是老婆，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哎呦，别说大爷，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小张怎么不同意 啊？哎呀，你看这个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给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对呀、啊，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爱情是喝的。 喝，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它是蜜子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我问问你 啊， 蜜汁什么味道？ 蜜汁是甜的。 胆汁呢？ 苦的。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苦苦的，噎得你喘不过气来呀。 我看见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我有个教训呢。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对。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生活是？ 是胆汁加蜜汁。 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这个胆汁是放在前面的，蜜汁是放在后面的。 哦，这叫苦尽甜来。 对。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老婆胆汁跟蜜汁是分开的。 怎么分开呢？ 嘴上是胆子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对对对。哎， 嘴上是胆子心中是蜜汁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是是是。 嘴上是蜜汁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怎么样？ 那是别人老婆。 别人的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别致的 啊， 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 开出租的。 还是位的哥。 哎，姜老师，姜老师别听他们胡咧咧 啊。 我跟您说，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啊，您说说什么是爱情啊？ 爱情就是我们那车轱辘。 车轱辘 四轮您得着地，您老在天上飘着够不着，不实在。 哦，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生活就是我们开车走那道。 哦，那条道 宽了宽走，窄了窄走，别进死胡同，里边挑不过头来。 哦，那么老婆是什么呀？ 老婆就是警察。 警察 他老盯着你，走哪儿都盯着你，别犯错，犯错就逮你，这就是老婆。 哎呦，让这位司机一说呀，带出他的职业特点了。 最有职业特点是我们门口那大老王。 啊、大老王是搞什么的？ 卖菜的， 整天跟菜打交道。 哎呀，你别听他说，那都说的啥呀？ 东北人。 我告诉你，爱情是啥啊？ 那个爱情是啥呀？ 爱情是倭瓜。 倭瓜， 生瓜蛋子时候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生活是大白菜。 大白菜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又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哎哎，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老婆就是黄瓜。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强，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你 看，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哎，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你老婆？ 我老婆是大萝卜。 哦， 哎，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 哎呀，看来这个人的经历不同啊，对这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 对 啊， 可是我们要在婚礼上 啊， 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祝福化成歌，化成美好的旋律，献给一对新人。 今天这场合咱们就唱起来。 好啊，